但其实怀念的是小的时候，好像我们都可以无忧无虑的去胡闹，因为你再怎么样胡闹，父母都可以在旁边，在身后去支持着你。然后随着我们的年纪慢慢的增长，我们开始认识到更大的世界，然后我们内心深处开始有了更多的束缚和更多的应该和不应该。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再去胡闹变得很难的一件事情，自己不允许自己去胡闹。所以如果有片刻的时间可以让自己任性一把，让自己胡闹一下，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孙子涵呢，就是在这首歌曲胡闹当中呢，让自己简单的胡闹那么一下。11:05，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们可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偶尔让自己胡闹那么一小下下。欢迎收听，我是泽华。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来点特别的，一起来回忆一下小时候啊。既然刚才听到这首胡闹，小的时候呢，爸爸会像超级英雄把我们高高的举过头顶，那一刻我们会觉得爸爸太厉害了。然后妈妈会牵着我们的手过马路，去游乐园，去坐绿皮火车，去感受各种各样新鲜的世界。那个时候你觉得妈妈简直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，以及最有魔力的女人。在他们的细心的呵护之下，我们的世界呢也开始渐渐的有了轮廓。然后有一天我们终于长大了，我们开始发现我们经常和朋友疯狂到半夜，常常会花几个小时煲电话粥，空闲的时候呢约上几个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对于在外的孩子而言的话，本来应该是回家的这样的一个计划，却也因为屈指可数的回忆，渐渐的变成了和朋友之间的相处。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，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一起带着父母满世界的看一看。但是带父母出去玩其实挺难的一点，就是父母的要求跟我们的要求好像不太一样，经常会发生种种的冲突。比如说我们想要去一些热闹的时尚点的地方，可能父母呢就想去一些安静点的地方。哪些地方最合适呢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慢慢的去转一转。小时候我们听妈妈的话， 选一首听妈妈的话。 长大以后呢，可以让妈妈跟随着我们到处去看一看，听我们的话。 很多问号，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。 我周末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他觉得大一的叫叫罗定机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，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飞得比别人高，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 温暖的事不在他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他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 周杰伦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《听妈妈的话》，这首歌曲转眼已经是12年前2006年的歌曲了，当时呢收录在《依然范特西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关于《听妈妈的话》这首歌曲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了，包括歌词啊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好像听话变得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。和父母出去玩呢，旅行仿佛是一场持久战，因为每一对父母的性格各不相同，当然他们的选择也完全不同。有的父母每天可以暴走5000步、50000步，上山下海都不再怕的。有的父母呢，是对美食怀有着自己的执念，老干妈、榨菜搭配红枣枸杞才能够抚平他自己的胃啊。当然，有的妈妈呢是迷恋拍照，各种各样的丝巾，看我72变的状态。所以，气候、交通、饮食、当地玩乐等等这些原则定律，在父母面前好像统统都不存在了。但是有一点原则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的父母永远是我们的父母，听一下他们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在选择目的地之前呢，建议大家如果是选择一些陌生的目的地，可以提前讲述一些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，说给父母听一听，激发他们的兴趣点。或者呢，是对某一个目的地怀有特殊情感的，可以在我们制定攻略的过程当中呢，给予父母足够的空间，去帮助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受。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，某一天给自己的父母放一个小假，让他们跟随自己的心情到处的走一走看一看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说了这么多，第一站我们到底要先去哪里呢？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第一站我们要去往的是新加坡。哎，新加坡真的很适合带父母出去玩啊，花园城市。当然新加坡也有很多大家非常了解非常熟悉的歌手，比如说此刻的孙燕姿。 刮了一阵大风，莫名其妙变天，无缘无故心情灰，站在窗前感觉就算世界少了我，其实也无所谓。蠢蠢欲动黑暗那一面，不停的在变，心疼掉我的极限，现在又冷又黑的悲观。世界少了我，其实也无所谓。真正遇到黑暗那一面，不停的在变，心疼掉我的极限。现在有了。 好像在孙燕姿的歌曲当中少有的这样的一种曲风，整首歌曲听起来是那种轻松 jazz 的感觉，特别是它的尾音的处理非常的漂亮。这首歌曲呢叫做《另一张脸》，收录在燕姿2005年的《完美的一天》这张专辑当中。据说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，孙燕姿表示，由于这首歌曲整体是比较颓废的那样的一个气质，格外的需要注意气息，所以在当时录制起来的时候是比较难唱的。但是好在最终录出来的结果呢是非常轻快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首歌。好吧，带上音乐去旅行，带着父母去花园城市新加坡，让我们正式的落地。新加坡呢不仅有着热带景致的缤纷，雨林动物的珍奇，主题公园的趣味，而且呢四季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景色。最主要的一点是没有语言上的一个问题啊，直接用中文就可以交流，用脚步就可以丈量这片被称作是花园城市的土地，可以感受到多元的文化。滨海湾花园呢可以说是新加坡必玩的景点之一了。在花园当中，巨大的半球形的温室里展放着超过了25万棵奇花异草，花丛当中呢也是遍布了来自沙漠的各种各样的奇妙的植物。而且根据季节和时令，这里还会举办应季的花朵展览。好像跟父母出去旅行，特别是跟妈妈哈，格外的喜欢看一些花花草草这样不同的景致，他们会格外的开心。那其实爸爸呢看到一些非常新鲜的植物的时候，内心深处也是会有种种的探索欲。刚才我们说到了新加坡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，而这一位 JJ 林俊杰，非常多大家熟悉的作品，不为谁而作的歌，在旅行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跟父母一起来听一听，一起来看一看新加坡这座城市，感受一下不为谁而作的歌。 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、哦、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，需要曾经在摸索的人和他们关心的 you、yeah. 是我问谁。 希望通过聆听音乐，也去聆听到自己内心的独白，找回到自己，并且呢，把更多的正能量传达给大家。这是当时 JJ 在创作《不为谁而作》的歌，他的一个初衷。11:22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。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很欢快，《吼吼吼》，来自于 Sia。的一首吼吼吼，也是来自于 Sia 为眼下的这个时节所打造出来的一首歌曲。11:25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。稍事休息一下，一小段广告之后呢，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目的地和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，不要走开哦，马上回来。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，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，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。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:12，记得锁定 FM 97.4，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。 感悟艺术，提升品味，收获快乐，改变从这里开始，从每周一小时开始。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，让艺术改变生活，每周日21:00，于云主持，欢迎收听。让自然融入城市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

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，冯小宁执导的中国首部科学预言大电影《动物出击》将在明年大年初一上映。近日，片方发布了《萌宠奇兵》版预告。《动物出击》是冯小宁导演28年磨一剑精心推出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群家中宠物在无人察觉和帮助的情况下，去营救一艘载满剧毒药品并且失控的轮船，保护人类免于灭顶之灾的故事。近日，700多名公安部的公安干警和机关干部一起参与了电影《大人物》的超前观影活动。据了解呢，这是公安部首次组织此类活动。公安部的一位负责人在看后表示，《大人物》拍得有血有肉，很接地气。除了体现公安干警除恶扬善、挺身而出、不怕牺牲的气质外，还弘扬了警察职业的英雄情怀。记者在阿里拍卖平台看到，两个电影剧本的著作权即将被拍卖。拍卖信息显示，这两个电影剧本的著作权处置单位是北京市东城法院，拍卖时间从2019年1月7号10点开始。这次被拍卖的两个剧本分别名为《你问我恨你有多深》和《大秘小秘思密达》。《你问我恨你有多深》的著作权起拍价设置为210万元，而《大秘小秘思密达》的著作权起拍价为105万元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世界那么大，哇哦！假期那么少，到底该去哪儿呢？ 来吧，跟我走，我是泽华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。 妈妈的不就是我吗？难道让你松了手的那句话就为了讨好她，那不就错了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样吧，天就那么大，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，大不了哭个几晚。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，太多难忘，这条路好长，去的地方又是何理想，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，造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勇敢。成长简单，我要成就感，不就是一场激烈的流浪吗？解开身上的衬衫。 李荣浩的歌好像总能够唱到每个人的心里去，来自于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《成长之重量》，跟某一部电影有关，也可以完全跳脱于这部电影。歌词当中这样写：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，太多难忘。回忆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故事，你都会想到很多不同的瞬间。我最近去一家这个红薯店买红薯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老板娘那天晚上在跟她的儿子打语音电话，孩子明显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点，其实是情感上受伤了啊。很喜欢一个女生，但是好像这女生也不是很喜欢他，他又觉得受到了一个天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情伤，然后每天非常的难过，好像就觉得这个伤就已经和这个坎就已经很难过去了。然后妈妈知道以后就跟他说：“孩子，我就觉得你最近好像哪里不对的。”很想帮你分担，但是你不说我一直也猜不出来。妈妈从来也没有希望你能怎么怎么样，但是希望你是快快乐乐的。当然你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妈妈完全可以理解，妈妈也不会说你。希望你可以把这样的事情跟我说，然后妈妈可以帮助你来怎么样的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，可以让你变得更加快乐一些。然后妈妈就反复在安慰这个孩子，然后那一刻就觉得说，好像在我们小的时候总觉得很多自己的内心话，总觉得有很多的小秘密是不能够跟父母分享的。其实在父母眼中，他们是希望我们可以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绪上的起伏变化告诉他们，当然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责怪，但这些责怪也全部都是出于爱，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。再者，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，好像我们也跟父母的沟通变得越来越有障碍了。但如果有些人是跟父母零障碍的沟通，那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。比如说苏运莹现在跟她妈妈的关系呢，依然是无话不谈的，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秘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。在旅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真的可以带父母好好的去转一转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一边看风景的时候，一边彼此的谈一谈心，真的可以有助于你们父母跟子女之间良性关系的一个发展。前面我们说到带上音乐去旅行，去到的花园城市新加坡。新加坡是一个不大的城市，所以来这里面转呢，你会觉得玩起来很随意，到处的走一走停一停，然后会邂逅到完全不同的风景。你们可以上午去看一看花，中午的时候吃一顿非常愉快的大餐，而到了下午的时候呢，享受一顿愉快的下午茶，这是一天非常美好的安排。当然在这样的安排当中，这个天气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计划好了一天非常完美的行程，但是因为种种的小原因打扰了我们的雅兴，

张小丽演唱的《似是而非》。在旅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带着父母一起出去转的话，可以的话真的可以抽一个晚上带父母去 live house， 或者是去当地的有唱歌的地方带父母听上一场别致的演出，这也是一段非常令人难忘的一个回忆了。其实在父母的气质当中呢，永远好像会藏着他们吃过的万千风味，丰富的港式菜肴呢就可以极大的照顾到爸爸妈妈的胃口，味道呢也很适合他们，不会觉得太重。在香港，我们永远不会因为喊饿而暴走街头，所以明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可以去香港好好的大快朵颐一下，吃很多好吃的美味。11:50，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的，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。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在这里依旧和你不见不散了。最后我们听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吧，但是呢演唱者是全然不同的。如果没有你，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想到的你是谁？女生有女生的味道，男生有男生的气质。萧敬腾版本的如果没有你，明天见啦，拜拜。 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嘿，